始走，很多感情不放手，是俗套不变剧情，把结局带走。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，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。 感觉是有大爱藏在其中的一首歌，来自旅行团，永远都会在。小的时候其实特别害怕变化，如果有原本计划的事情被改变了，可能会影响我一整天的情绪，但是后来也就慢慢接受了变化啊才是常态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今天看到有朋友说特别怀念这个夏天的晚风，至少风没有那么的凛冽啊。所以对于一个季节的不舍，我们就交给四季的更替吧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不错过美丽的深秋。这是一首很适合秋天的下雨天来聆听的一首歌，秋别，有请 Mr. Miss 华丽丽登场。 又是个深秋下雨的夜，重复的场景一样的情节，我爱的人只已经，你恨的心里憔悴，忘了最开始谁是谁非，再没有机会让你反悔。我不是山峰，别向我认罪。去年九月的秋天，不经意记下的街，一直在心悄悄沉睡。这样的天色适合我与爱情道别，车门的玻璃隔开另一个世界，这段落的思念像坏了的高跟鞋，怎么强求它两边同时心。几次机会 Mr. Miss 是一首场景感很强的歌啊，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想象力。比如说男女主角分别的时候总是在那种恶劣的天气之下，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偶像剧一般，然后有的时候会特别依赖于那种很长的偶像剧，也比如说300多集的那种韩剧，在想说是不是一种依赖他的情节呢，其实后来发现也不是，依赖的是那种不想散场的感觉吧。来，接下来推荐一首我今天偶然发现我非常喜欢的吴赫带来的一首歌，叫《那比》。 怎么样，这首歌你还喜欢吗？是来自 Peggy Go 和吴赫的合作作品，叫 Nabi。 据说 Nabi 这个意思呢，是在韩语当中被译为蝴蝶，也是他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制作的一首歌曲了。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能心情得到暂时的治愈。所以啊，偶然发现的一些作品，我还是觉得特别适合拿来在电台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。所以今天可以关注我，找到974最王牌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，我已经把今天的歌单发送其中了。接下来同样也有治愈效果的，就是我觉得透氧乐队的一些作品，今天分享的就是盛开，就是感觉能绽放生命之花。看到有人说，如果痛痒是摇滚乐队，我就喜欢听摇滚；如果说他们是民谣乐队，那我就特别喜欢听民谣；如果说他们是流行乐队，那么我就特别喜欢听流行。总之是觉得他们唱什么都好呗。我觉得这种偏爱，可能是偏爱他们的一种唱歌的态度。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已经三头六臂了，开始扶持更多的新人，有一种向下传递的付出感。接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节奏，不然显得今天的歌单稍有些温吞。有请山秀瑞秋 Warm me down。 Gone, she's gone.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? That's what I thought. You're real torn up about it. And I wish you the best. But I could do without it. 来自山形瑞秋，刚才听这歌的时候摇头晃脑了吗？反正我在直播间里已经晃悠的不行了，有点晕这会儿。但是建议开车的朋友还是要保证驾驶安全。嗯，这会儿看到外边还是持续有小雨的天气的，所以路面会比较湿滑。现在慢慢有了每天出门看天气预报的习惯，所以特别感谢这种先知，让我知道每天要爱惜自己。所以慢慢的发现已经过了那个淋雨一直走的年龄了。这首歌《先知》来自田馥甄，我们来听听看他有哪些先知呢。 爱上我的世界，你控制一切，包括我的爱了，越是等待而把泪爱，越爱罢了，我忽然哭了，忘了怕了，忘了记忆的世界，我清楚一切，除了你的爱。

空是灰色，你是蓝色。这首歌来自干啦。欢迎回来，娱乐最王牌假日单人版，我是艾科。联络我可以找到974最王牌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，有一大群好朋友等着你。刚才看到李小乐发信息说回家找秋裤就冻死了，在车上开暖风都觉得冷。看来我的这个体感温度是正常的，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觉得，因为今天看到路面上还有人穿短袖来着，就特别想给他竖一个大拇指，厉害。所以现在觉得穿秋裤是对深秋的一种尊重，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。接下来这首歌的重制版本也应该拥有大拇指，它也是过了蹦迪时代的郑钧，看来现在已经也是和我们一样保温杯泡枸杞了。抒情版本的私奔2021。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，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，你陪我歌唱，你陪我流浪，陪我两败俱伤，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，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，想带上一丝斑奔向最遥远城镇，想带上一丝斑去做最幸福的人，要拥有多少才算拥有生命的方向，着你来为我指出背后的月光，当有一天终于抵达世界的繁华，请不要忘记灿烂的笑容和盼你的歌声，跟年少时一样继续热泪盈眶，永远敢拒绝，永远跟不辞而别，想带上一丝奔奔向最遥远城镇，想带上一丝奔在悲伤，我看到了希望，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，想带上一丝奔奔向最遥远城镇，想带上一丝奔 带上一丝奔，奔向最遥远城镇。想带上一丝奔，去做最幸福的人。 郑钧《私奔》2021，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真是觉得意气风发呀，说走就走吧那种感觉。所以今天听到这个抒情版本，好像有一种爱走不走的感觉。反正我是走不动了，你要走你走吧。或者说会有一种特别感谢陪伴你走出半生的那个人。接下来再来一首能走起来的歌，来自 Yumi Zuma， 这是一支来自新西兰的乐队，他们的出品都很统一，品质都很高。 I'm no wire on a white horse, but I'm wondering if I'm good enough. This drug is a sleek grease old alpha. I'm no slugger of the back streets. Tell me why they gotta vouch for me. Just to move into the backseat one by one.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。晚上五点到七点，娱乐最王牌，文艺最前排。 娱乐装牌，文艺最前排，嗨嗨，我是艾科，欢迎锁定这一时间段的节目。两个小时的音乐，你们会喜欢吗？接下来我推荐一支乐队，他们叫做鸭打鹅。之前做客过娱乐装牌，然后上一次他们从上海飞过来的时候见到二位，觉得很酷啊，就人狠话不多，用音乐实力来说话的那种。然后第二天去了他们的现场演出，原地圈粉，因为声光电的配合，就特别喜欢这种出品很有质感的乐队，然后至少说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能感觉到是有自己的精神内核的，也是很有想法的。这首歌来自他们的新专辑《新生》当中，这感觉。 清早醒来的时候，笑的时候看着你在身边，喜欢你在身边谈谈电影和最近听的音乐， 来自鸭打鹅、韩寒和三三的作品叫做《这感觉》。所以有的时候身边有一个说话不中听的人会让人觉得特闹心，总是说一句话或者表明一个态度的时候就会被对方噎住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也分人，如果你喜欢对方他怎么着都行，这感觉怎么都对哈。接下来来一首老歌重唱吧，但是翻唱的人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那种很有电影的画面质感，他就是周迅。 Love is over， 逝去的爱。 Love is over，请你不要再提起， 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像流云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悲泣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今生我永不渝。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情都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 逝去的爱，这首歌来自周迅，而听他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，特别喜欢这个他重新制作的这个感觉，就是会运用到一种听黑胶的那种失真感。所以听一首老歌，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你最初的感动还在。周迅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翻唱的一首《天涯歌女》，那个调调会让你瞬间梦回童年，因为这些歌是从父辈的口中才能听到的音乐。接下来转换一下我们的节奏，《River of Darkness》来自 The Midnight， 这首歌是 featuring 了 Time Cop 1983的一首歌，也是走复古向的，你会喜欢吗？

自哭着无法往前。 我们嗨起来，嗨起来的时候，看到咱们聊天室里张大人发来一条信息，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，假期已经余额不足了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个消息，确实是觉得心里有点凉呢。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，这首歌是来自老王乐队的，当时莫名其妙的喜欢老王乐队这种唱歌的调调，有种爱谁谁的感觉，听起来有种不服输的劲儿吧。所以这个语势应该这么读。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，嗯，我还年轻，就听起来不是那种无病呻吟，而是一种自我肯定，就期待说等到60岁，我还要做那种摇滚老头老太太的感觉。上一次被这首歌震撼是在歌手的舞台上，拉拉徐佳莹的现场演绎很惊艳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另一个感觉的徐佳莹，不是那么惊艳却很真诚的一首歌，叫《雏形》。我很喜欢他这个宣传文案当中的一个选择题，他说一天过去，你们各自回到家中，你意识到好几天你们的话都不多，打算开启话题的你会说什么呢？ A 今天工作还好吗？ B 想不想吃我们好久没有叫的那家外卖了？ C 我们最近怎么了？ D 什么都不说没关系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所以咱们不妨先听歌，然后各自在自己的心里盘算一下，这个选择题该选哪一个呢？或者你有更好的一个回答，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。 很想你，可当你在这里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却还是感觉有距离。很想我，想证明在这里，好不容易找到话题，却忘记该怎么进行。没有关系，我习惯我们的不积极，动不动就冷场也可以，让我捧着你的安静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急着去看美景，也是因为在混沌夜里，才愿意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小心。在一起，我只想要你的初心。没有关系，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，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，温柔捧着爱的初心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，等时间允许最后呼之欲出的，那就是感情。 肉碰着爱的出息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，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，最后不知一处的那就是感情。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此刻我的选择是 C。 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，有选 A 的，有选 B 的，什么的都有。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刨根问底型的，就是我可能会真的问我们最近怎么了。有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态度不太好，可能你们俩之间没什么的问题都被问出毛病来了。但看到他专辑文案当中给出的唯一一个选项的答案，说选择 D 的朋友，你是一个细腻且小心翼翼的人，因为眼前的人和生活对你来说无比的重要，即使一起浪费的时间也十分珍贵，慢慢来，不积极，是你们对关系的守护，为着守护彼此的初心。这个答案你认同吗？反正此刻也说服了我。可能有的时候做太多的我们以为自以为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存在，所以慢慢来，不积极，也可能成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金句吧。 I can help 这首歌曾经也是做过某一个可乐广告的广告曲来着。 智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，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，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，最高可贷5000万，最长可贷3年。详询北京银行95526。北京银行智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，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，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，最高可贷5000万，最长可贷3年。详询北京银行95526。北京银行智权贷。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？想到什么？巴士、驿站、长街，还是夜色里的人群，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，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。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，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。娱乐最王牌，续写秋天。 应该有鲜花，即使被人摘掉，鲜花也应该长出来。 满的都是火星电台那种断句的味道，来自易烊千玺的翻唱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，可是歌词的字里行间分明都写着孤独的人并不可耻。作为群居动物的我们呢，对于不合群可能有着天生的一种警惕感，但是又有一句话不是说吗，说人生来不就是孤独吗？生活当中所有的经历和际遇其实最终都是一个人独行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符合，至少它的名字很符合刚才我们这一段的气质，叫 Living， 来自 Pet Shop Boys。

走在黎明拂晓的大街，这首歌来自完美倒立，他们是一支来自重庆的乐队，很有趣的编曲，包括流畅的乐曲呢，听起来让你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敏感和浪漫，缓缓摇曳的一个夜晚。这里是娱乐总排假日单人版，我是艾科。假日余额不足的心情，希望能用歌曲帮你治愈一部分。接下来就来一首能够一起合唱的歌吧，成为彼此照亮彼此的那个小太阳，夜照亮了夜，来自伍佰。如果喜欢这首歌，包括喜欢今天歌单的朋友，可以进入到我们天天 FM 的直播间，帮我们一起来戳小心心。 夜是那么黑，看不清悲喜界限，任谁都好累，青春只剩一滴眼泪，我变成了谁，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，心事就不伤悲，明知爱很珍贵，夜照亮了夜，痛战胜了痛，然而春去春回，长大成人滋味，最黑的黑是背叛，最痛的痛是原谅，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，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，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，这一颗心为蝶挣过轮回，情悲喜界限，任谁都好累，青春只剩一滴眼泪，我变成了谁，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，心事就不伤悲，明知爱很珍贵，夜照亮了夜，痛战胜了痛，然而春去春回，长大成人滋味，最黑的黑是背叛，最痛的痛是原谅，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，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，风吹过了雪爱的记忆都溶解，这一颗心为蝶挣过轮回，愿拥抱你，你不能承受的虚伪我来体会，我愿拥抱你，你给不起的未来我来告别，夜是那么黑，夜是那么黑，夜是那么黑，夜是那么黑，夜是那么黑。 夜照亮了夜，这首歌是来自伍佰原唱，果然自己写的歌还是自己唱最有感觉的。不对，我收回刚才说的这句话，除了他写的那首我会好好的，那首写给王心凌的小甜歌，本来王心凌本人唱的时候会有种在秋天喝了一杯奶茶的甜腻的感觉，但是伍佰唱了曾经自己的原创，有种这杯奶茶有点辣嗓子的感觉。接下来这首我觉得是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好朋友，一直陪伴我一个半小时，一直到了18:39，谢谢你们。 包括我们的有一位真实听众，然后忠实的从外地啊，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在国外去出差的时候，都会聆听我们娱乐总王牌的今宵，感谢你。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推荐，房东的猫和晨曦光狼一起编写的《时间简史》，这首歌是可以一起看星星的歌。 Thank you. 这首歌是来自晨曦光郎和房东的猫合作的，叫时间简史的歌。晨曦光郎是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支玩后摇的乐队，就是他们的有一些歌曲小勇士啊，六十千里每小时啊，包括有关于写旅行记忆的一些歌曲，我都推荐大家去拿来收听一下。虽然没有歌词，但是你会自行脑补一些画面，尤其在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特别有画面感。所以没想到他们和房东的猫也有合作，所以惺惺相惜的人早晚都会相遇的。 心中亮起迎来生命潮汐。 刚才提到一个好朋友的名字叫金宵，所以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想介绍我自己，你好，我叫多珍重。所以好朋友的关系就是会彼此分享心情，你好奇的，你喜欢的。刚才那首时间简史我们说可以数星星，那接下来真的要进入到一个星云的幻境了。 Coldplay 哦，我记得有一次借用郭PD他们家那个很华丽的星星投影仪，然后躺在家里看星星的时候听着这首歌，那感觉真的挺妙的。所以生活里还是仪式感需要自己去努力营造啊！感谢郭PD。 Flock of birds hovering above just a flock of birds. That's how you think of love. 这首，哦，其实听到这儿的时候，这首歌还没结束呢。 它的数字还在进行中，还一直在走着。所以最初听的时候，好多次我都以为我的手机是不是坏了，为什么数字在走，但是一直始终不出声呢？后来发现原来整曲有7分多钟，它是带你去看了整个星空的美妙之后，去感受了浩瀚的宇宙，然后让你有片刻的思考时间去放空一下自己，或者想想心事儿，然后到结尾还会有一个升华的过程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妨来感受一下。 想到什么？ 想到什么？ 巴士、驿站、长街，还是夜色里的人群，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，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。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，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。娱乐最王牌，续写秋天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假日单人版本，我是艾科。然后希望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曲你都能够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，然后我们会有科代表，然后跟你分享我们今天的歌单内容啊。最后一首歌来重温一首老歌，有很多人都翻唱了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。 如果此刻你是坐在车厢里面，可以把声音调的大一点，如果戴着耳机的话可以认真聆听。 Red roses too,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,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上午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我是艾科。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.Bright blessed day in the dark sacred night,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, so pretty in the sky,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. I see friends shakingAnd how do you do? But they'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. I hear babies cry. I watch them grow, but they'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'll ever know.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